这绿岛像一只船在月夜里摇摇在我的心海里飘呀飘，让我的歌声随那微风吹开了你的窗帘，让我的钟情随想你倾诉，椰子树的长影掩不住我的情意，明媚的月光更照亮了我的心，这绿这绿岛像一只船在月夜里摇呀摇，亲朋友你也在我的心海里飘呀飘，地向你倾诉，椰子树的长影掩不住我的情意，明媚的月光更照亮了我的心，你为什么还是默默无语？